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天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当西方仲系大混战啦、蛮族入侵啦、部落战争嗰时，点解中国已经有咁早熟嘅政治？所以我就系话，大家要把握住第一条中国史嘅主轴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头一尾，嗱，好重要啊！我哋咧就系、是、忽略咗个头，就系、是、重视个尾。个尾系咩咧？就系、是、由清末开始嘅近代史，晚清嘅变革啊、甲午战争啊。一路到呢、這个再數前啲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割让香港，中国进入面对西方列强嘅一个挑战㗎喇。咁呢个就係尾啦。个头系乜嘢呢？个头你一定要认识嘅，其实系由春秋战国到秦朝呢一段历史。如果你由头入手，我以前读嗰啲已经还返晒俾呢个中学老师啦，唔再记得啦，咁我要重新再入手咁点呀？咁样一头一尾，我建议大家一头一尾就是春秋战国，然后秦统一这一段叫做周秦之变的历史，一定要深读。深读我的意思是即是要有深入的认识。第二个大变革是什么？就是晚清之变革，就是这个的鸦片战争，由香港割让作为起点。一头一尾的变革就是主宰了今日的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等。你要理解点解中国大陆系咁严苛嘅一种对官僚体制嘅不信任啊，对人民嘅监视啊，包括巨细无遗嘅户籍制度，温家宝废极都废除唔到嘅户口制，系咪共产党嘅邪恶呢？咁样，咁你要明白，共产党实际上都系中国文化嘅产物嚟，唔系马克思，唔系列宁嘅产物嚟。他是将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元素将它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个就是我们理解今日中共管治的一个很重要的进路。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六点半城寨见。 好，第二节的离地新闻，大家好，我是 Titus。 Hi Chris。 咁样呢，就before 我讲到那个主意之前，我想或者你其實在呢一個演說入面都看到一些不少的亮點啊，你可唔可以跟我哋講講咧？首先第一， 其實我做呢一 part 之前咧，我就特登冇留意香港很多所謂嘅意見領袖啊、評論就點樣講呢篇演辭嘅。咁我自己執到攞埋由頭睇到落尾咧，就至少有留意到幾樣嘢啦。其中一樣咧就係正話提過你。就一係就我哋呢個西方嘅 liberal society 嗰邊中國，一係就中國嗰邊我哋。咁咧以前啲人都仲係覺得，哎呀，中美必須中有一戰啊，純粹係特朗普唔中意咋，乜啊乜呢樣嗰樣。依、這個已經唔係中國同美國嘅問題，而係中國同整個 liberal society 嘅一個根本性嘅分歧，而且呢個分歧係大到冇辦法再好似以前咁如魚得水而卡住七，依個已經唔得噶啦。咁另外有一樣嘢咧，佢講到以前尼克遜或者以前的美國政府在冷戰的時候對應這個當時的蘇聯就是 trust and verify， 但是現在對中共是 distrust and verify。 我覺得、 trust 和 distrust 那個分別是什麼？你自己覺得 by default 在西方社會 by default， 因為這個社會互相比較相對地互相信任啦，所以你所以大家的交易成本是比較相對地低。那我陣間會講到交易成本，因為似乎即係大家都 feel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咁對於一啲大家唔好認識嘅嘢，而且尤其是喺幾廿年前對蘇聯咧，係真係一個意識形態嘅一個大對抗，一個冷戰咧，佢哋講嘢同佢哋來往咧都 trust， 不過 verify 話曬蘇聯咧都係東正教基督教起家，大家都叫做某個程度上都。比較相近啦，咁但係對於中共依個組織咧，依個 regime 咧，直頭係 distrust and verify， 咁所想而知嗰個 hostility 嗰個敵對嗰個意識係幾咁強啦。咁 但係都仍然有和平嘅，因為你至少有 verify 呢樣嘢啊嘛。 我嘅理解咧就係咁嘅，佢講到明依個唔係一個圍堵。 不過咧就係話佢哋一定要改變。咁好坦白講，喺我眼裏邊或者我聽落去咧，同維度咧只係一線之差嘅啫。咁學你話齋，依家就並不是打仗，只不過係可能再係咁樣落去。如果真係冇辦法，可能真係會開戰。咁但係依家並不是要打仗，但係又要 distrust 又要 verify， 咁可想而知對佢嗰個信任程度好低好低。咁其實我今日咧就想講下信任喺個人類文明裏邊，尤其是現代文明裏邊，究竟擔當一個咩嘅角色咧？咁譬如話我哋有陣時有啲情況之下，可能入汽水入一蚊雞，我哋本來買一罐，出咗兩罐，咁我第二罐係咪免費飲咗？佢唔好話俾人聽咧。我唔係講呢啲小事，而係話信任喺個現代文明發揮嘅作用，究竟係咪真係呢啲好簡單嘅？道德倫理啊，或者家教嘅問題咁簡單，或者有陣時佔下人哋便宜，喂，你使唔使夜晚瞓唔著咁大件事啊？乜啊乜啊咁，咁咧就係呢本書啦。好多香港一啲教人揾錢嘅書，有陣時都會有一個名叫 Stephen Covey。咁佢以前有一本書咧都好賣座嘅《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我唔知佢哋中文譯做咩啦。另外呢本書咧就叫做《The Speed of Trust》。咁係我以前啱啱出嚟做嘅時候，一個老細送俾我嘅。咁我初初睇到依一個書名咧，我就覺得有啲奇怪。Speed 就係速度 ，trust 信任。咁好似有啲唔係好拉更。咁咧佢裏邊講到咧就係competence and integrity。咁咧其實中文傳統文化都裏邊有所謂嘅才德兼備，才係才能，德係德行。咁即係話你要人哋對你有信任，第一你要有才幹，你要有呢個 competence， 你做得到你人哋要求你做嘅，你要食飯，你梗係要求人哋住得好舒適啦。咁你要睇醫生，梗係要求人哋醫術公平。咁呢個才能 competence， 德咧係德行 integrity。最基本嘅地方就係唔好呃稱啊。人哋煮嘅時俾你唔好偷工減料啊。人哋幫你做手術，你唔好收紅唔好收茶錢啊，或者漏咗隻手或者因為你冇收茶錢而特登將你身體裏邊某一個窿咧就縫埋咗。呢啲奇離古怪新聞，我唔知係咪真啦，不過就聽過。咁啊，係才德兼備，長久以嚟你就建立咗你個信譽。咁用英文或者用呢本書嘅講法，就係 demonstrated through track record。咁其實呢一樣嘢對現代社會文明嘅呢個 transition cost 係好緊要嘅。咁我正話講 transition cost， 我點樣用一個好比較大家容易理解？你即係有陣時你同某啲人講民主自由啊、投票權乜啊乜啦，哎呀乜咁麻煩㗎？你好似新加坡咁啊好咯。咁其實呢一個所謂嘅 trust， 咁喺現代文明上面係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你揸住張十蚊紙，你去買杯咖啡，又或者你揸住一沓銀紙去買啲貴啲嘅嘢，人哋相信你呢啲銀紙係真嘅，就好嗱嗱聲俾嘢你。如果你喺個國家乜都係假嘅，你揸住沓銀紙，人哋唔知你係咪真嘅，逐張紙咁啊嘥大家時間，或者你碌卡用 credit card 俾錢買嘢。或者你買層樓你信大家都會守規矩，唔會做啲你奇離古怪諗唔到嘅嘢或者佢唔會即係你要相至少你要相信個承建商係跟足規矩做嘢，唔會話真係偷工減料啊，又或者隔離屋買咗層樓，我哋又唔知咩用途啊你揾工。你第二張 resume， 人哋真係會信你 resume 上面寫嘅係真，而唔係個個都要查查一查咁。因為身邊嘅人可能太多人喺度作弊嘅時候，你個社會個交易成本咧就會大增啦。咁呢個可以係一個城市問題，可以係一個國內嘅問題。咁我哋正話亦都提過，咁其實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咁突然間呢個信任結去到咁低點嘅時候，乜都要 verify， 咁其實就大家都好唔得閒嘅。而喺個現代社會，乜都要講快手，要講 efficiency 嘅時候，你個 trust 去到一個咁低點嘅時候，呢兩個國家點樣做生意咧？或者呢個俾人哋覺得係咁不可信嘅國家，佢以後點樣去同人哋打交道呢？或者如果人哋冇辦法信你嘅時候，你憑乜嘢去令到人哋心甘情願去同你來往呢？你係咪要用其他方法呢？咁呢個就係我即係呢個其中一個亮點，就係 distrust and verify， 我一路延伸出嚟嘅一啲思考，值得個大家思考嘅地方。 咁的而且確，中國咧響呢個信任程度方面咧，的而且確係比好多國家都嚟得低嘅。咁所以我諗呢個係我諗阿 Mike Pompeo 咁樣講 distrust and verify 係有佢嘅原因同意思喺度。但係我諗一個更大嘅問題係乜嘢嘢咧？其實就係話成個演說啊， 究竟有冇真係提出一啲好實質、好好 creative 嘅一啲嘅政策去對付中共咧？即係因為我睇到嘅其實就係話你佢講嘅幾樣嘢其實都係純粹係哦，我希望中國人能夠協助或者幫助中國去改變，又或者我哋期望中國去改變，即係呢啲其實係一啲好空泛嘅嘢，即係你去嫖妓，我唔想你去嫖妓啊 ，OK？ 咁我於是就不斷咁勸，或者有時係勸你啦，間唔中同你講兩句，跟住就等你去改變啊，點會啫？講真，你一定要逼佢去一個治療，嚇一啲嘅罰則。是真的做到嘢，先至能夠佢真係有改變噶嘛？因為所謂positive and negative encouragement， 心理學上話齋，你要有一啲實質嘅嘢，係令到佢真係會做，真係會改，先至有得講嘅。如果唔係，有咩可以講啫？冇得可以講嘅。因為我覺得其實一樣嘢最重要嘅就係咧，呢一個嘅演說。深而知，我唔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政策演說，除咗 show up 下阿黃丹同魏京生喺現場之外，我覺得我睇唔到有啲咩嘢，因為點解咧？首先第一，呢、這個深而知唔係總統自己做嘅演說，嗱喺美國有一個 concept 叫做主義或者叫 doctrine， 可以叫教義嘅，但我哋一般亦主義會比較好少少啫，因為點解咧？这个是一般来说是一个总统提出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是以后各任总统会好像 doctrine 咁跟从 的。好像现在习近平主义咁嘛。 Exactly, 习近平思想。 是啦是啦，就是那类东西啦，就是那种思想啦。在美国历史上有两个比较 significant 的主义或者 doctrine 是发生过。首先1823年 James Monroe, 即是门罗这个总统呢，在他的第七次国情之文里面呢就讲及一个好重要嘅 concept 就係咩嘢？佢其实分成三大点。首先就係欧洲各国唔能够再以任何美洲国家作为殖民地。第二係喺外交政策上面行使华府方面嘅原则，即係美国仅喺本身利益受损嘅前提下先至会介入欧洲事务。第三就係美国是任何殖民美洲嘅企图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例子是什么呢？1973年一个左翼总统上了台，阿朗迪。OK， 于是美国 CIA 就幕后策划一场政变，用当时的军头皮洛切特发动兵变杀了阿朗迪，自己上台，结果就造就了智利长达十年的独裁统治。另一个更加明显的當然就是1963年這個卡斯特羅成為了古巴的最高領導人，因為他是共產主義的，他投了去蘇聯那邊，於是美國就視之為一個國家安全的威脅，於是就用最狠辣的商貿的制裁去令到古巴，即令到古巴沒有辦法可以拿到，即完全是一個圍堵式的一個制裁，令到古巴是個經濟沒有辦法起飛的。這些這樣的行為其實啱唔啱另一個 issue 啊 ？OK， 但係呢啲全部都係有一個事件發生，即刻有一個政策跟住，呢、這個就係 Monroe Doctrine，或者叫門羅主義。另一個係1947年嘅 Truman Doctrine， 杜魯門總統當時咧喺1947年嘅3月12日。又是一次國情之文入面，佢咁主張嘅，佢話自由人民正在抵抗少數武裝分子或外來勢力征服嘅意圖，美國政策必須支持佢哋。佢因此要求國會撥4亿，唔係貨國內，係支援土耳其同希臘政府抗共。政策成為咗美國喺世界各地援助反共政權、民主 and other issue， 好似皮洛切特咁嘅先例。建立一套針對蘇聯的全球軍事聯盟。但是第一，我撇開這個演說是由 Mike Pompeo 而不是 Donald Trump 所提出。OK， 我撇開了，不是國情之文，不是總統提出。OK， 但是個問題就是有沒有一些好像剛才 Monroe 和 Truman 嚇，同埋 Truman 嘅情況，有個事件會發生，跟住會有個政策跟住，係一個好實質、好強硬嘅政策，係跟住去做咧。而呢次呢個演說入面，我睇唔到一啲類似嘅嘢。例如中國在南海發動軍事行動，佢會佔咗南沙群島 ，OK， 而家佔咗咧，除咗 in some sense 嚇，美國直頭係會派軍協助周邊各個國家攞翻啲島嶼嘅， 嗯， 又或者承認台灣政權咧， 嗯，我覺得佢哋似乎係向緊呢個方向行啦。但係未學你話齋，就冇白紙黑字有個主意寫到出嚟，咁啊暫時未有。 嚇、okay. 啊，即係其實我唔覺得美國響呢個嘅行動上面係去到一個 doctrine 嘅地步咯。嚇、嗯啊，即係例如例如中國入侵印度咧，最近有呢一個邊界糾紛咧。OK， 咁跟住美國派軍去協助咧。 嗯、 有很多 KOL 說一定會打的，但很明顯大家好像都沒什麼、啊、最嚴重的武器 最兇狠的武器都不過是狼牙棒，老實講句，大家即是你不要說核武器了，即甚至坦克、飛機、大炮都沒有、 嗯啊、暫時好像沒什麼東西看、 啊、暫時沒什麼東西看，即是其實美國對其實，尤其例如新疆 ，OK， 我承認佢有做過一啲嘢。佢例如咧 ，say 佢啊，佢響啊，即係佢國會通過制裁四個中共官員，啊唔係國務院講嘅，國務院做嘅，搞到中國就係回翻轉頭就係制裁四個美國議員 ，OK， 同埋官員，係咯，即係呢啲有嘅。 嗯、 但是是不是去到这个 level 就是直头例如 let's say 撥四亿支持土耳其，例如 let's say 撥四亿支持、反对中国 的、 嗯、或者是这样的、啊、我明白你所说的这个所谓的 doctrine 或者主义，即是不如这样，大家都Trump 都上了头一段日子，如果 Trump 写到明 Trump doctrine 有一个 banner 写在后面，跟着以他平时这么大嘴巴的形象在講的 doctrine， 是不是會好像看、一個 Homer Simpson 那麼過癮呢？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似乎呢是這兩位副總統就擔當某個程度上是一個這個分拆了的方式，來斬件的形式去做了這件事， 而且 這件事是有一點點、就是、這個主意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那我不知道你剛才說的兩個主意是不是大家做了很多 research， 跟著一本書扔過來，這邊這版寫些什麼，這版寫些什麼，這版寫些什麼，似乎呢在這個對華政策這個人的改變是、有一點點、一步一步這樣來的，就是 看第一步，跟著第二步，第二步，跟著第三步。譬如 說，老實說句，例如你剛才提及所謂美中的貿易爭議，老實說句，你要知道 Donald Trump 同全球各國好多地方都有貿易爭議，同歐盟又講汽車，同加拿大又講鋼鐵，即係中國嘅貿易爭議係相對嚟講係可能係當中比較大嘅一個。但若果你因此認為美國係針對緊中共嘅話咧，我覺得有啲過，我覺得有啲太多。 佢呢個 doctrine 佢可能真係未必。好似以前嗰啲總統咁講得咁清晰，佢可能係有少少用 Homer Simpson 嘅角度去講，佢覺得可能有陣時令會令到人哋覺得捧腹大笑。不過佢的而且確做咗。如果 我諗，或者 America First 咧，比較似係佢嘅 doctrine 咯。 係啦，如果你真係要用翻你嗰種套路咧，咁我可以話Trump 嘅主意咧就係 American First。雖然佢有陣寫表達以至執行嗰方面咧，係會令人哋捧腹大笑，係有一個Homer Simpson 嘅態度嘅。不過的而且確，佢喺呢方面似乎真係都幾某個上上貫徹始終啦。 算係啩。 嗱， 或者其實佢自己做嘅時候，佢亦都大家都唔知道實際上佢想做乜咯。 或者佢可能自己有啲不如咁啦，我用神經堆三個字去形容阿 Trump， 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咧？ 我同意。但個問題就是若果是以神經刀去執行外交政策的時候呢、你明明個 situation 就等於其實我覺得 Donald Trump 的外交政策的打外交政策牌的方式其實跟中國突然間否認中英聯合聲明不是已經即已經過期一樣， 即其實就是輸打贏要， 不同 輸打贏要， 你可以話輸打贏要，不過咧輸打贏要係一回事，係唔係專業結果咧就另一回事。我一啲都唔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喺中英聯合聲明底下咧係神經刀嘅決定。我一啲都唔覺得佢係神經刀嘅。事實上，你睇翻啲紀錄片，其實九七前後你已經睇到個套路喺度，只不過佢以前個肢體動作係咁，依家就咁，不過個套路係一樣嘅。咁但係你話到Trump 咧的，而且確你留意佢嘅言行咧，佢你有時所謂有粗有細，有時粗過頭咧，你真係會好拗頭嘅。即係你可以話佢係有個 doctrine 喺度，佢係一個 American First 呢個套路喺度，但係佢執行呢個套路嘅時候咧，就有時就左手打右手，甚至令到人哋覺得你做乜嘢啊？得咁樣嘅。 即係同埋其實你睇到就係話佢自己都即係我咁嗰種好大喜功咧，都好明顯，而好明顯咧，佢針對中國嘅呢一種行為咧，嗱 ，in some sense。是最近才發生開始出現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使去到武漢肺炎剛剛開始的時候，他都說習近平做得好，在 Twitter 上有的，老實說一句 我知道， 我們都提過幾次的，是 是、但關於這句說話的解讀就是另一回事，不過我不打斷你，你繼續說、 即你看到就是說、其實就是你看到、Donald Trump 是有一點就是說，喂大佬，其實你是喜歡還是不喜歡習近平的先？He is my good friend， 佢成日都咁講嘅。 其實咧，你有陣時咧 ，Chairman Kim 啊，即係佢 appreciate 啲獨裁者嘅喎。其實係嚇、啊，即係甚至最近，我諗或者少少離題，就係話佢最近針對一啲例如 Portland 啊或者紐約州嘅示威者嘅時候，都用咗一啲其實有啲似香港黑警嘅手段，例如綁架示威者啦嚇、啊，又或者用隱藏嘅 CIA 嘅唔係 CIA FBI。嘅探員啦等等之類，呢啲手段都好似嘅其實。 其實某個程度上咧，阿 Trump 係有少少街頭智慧嘅，你會覺得同嗰啲會咧有少少黑社會大佬嗰啲咁嘅氣焰啊，你明唔明啊？ 咁但係政治唔係管一個黑社會會社。 咁我都知道，我都知道， 即係你唔可以，即係你明唔明個問題就係 佢嘢笨錘啊！我知可以。 即係你要你明唔明就話民主其中一樣要 work 得到嘅。就是我做的所有事民众要知道，民众不知道的媒体会查出来给我们知，爆给我们知、即是好像最近今次真的道老多了 WeCharity 的那单丑闻一样、原来你收钱的、你收钱去演讲的 so that 最近那个 program 呢原来你批了给 WeCharity、你们大家是不是有私相授受呢、这些是掟晒出来的，即係冇得話，今日我做，聽日我唔做嘅。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嗰樣嘢，因為民主，我要監察到你，就係要你個政策 consistency、所以係 啦， 係啦，所以你唔可能用處理黑社會嘅手法去治理國家咯。所以若果 Donald Trump 要咁樣做嘅嘢 ，OK， 你可以話佢做得好嘅 ，but 唔係的而且確 ，doesn't work for a country。 我知道。的而且確，喺呢方面佢係好 unprecedented， 依個係事實嚟嘅。 嚇、即係你唔可以咁樣玩噶嘛，大佬。係 ，OK， 係， 即係我同你，我依次同你講莊羅咧，我真係會覺得你想象下，American First 作為一個 Trump 嘅 doctrine， 如果佢喺白宮或者喺邊度宣佈解讀呢個 doctrine， 用 Donald Trump 佢 doctrine， 用佢自己平時個説話嘅態度，我覺得呢個戲劇性真係會好高。 whatever 咁我就覺得我覺得我哋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你可以話佢有好多嘢講咗，但其實我會認為唔好對呢一個嘅 speech 嘅期望太高咯。 不如咁樣講啦，我覺得呢個 speech deliver 出嚟嘅並不是一啲好實際嘅行動，而係一個 paradigm shift。咁你另外一個 paradigm shift， 你正話提到，我覺得都幾重要嘅咧，就係話佢將華裔嘅人同呢一個中共政府咧係分開處理，咁呢兩樣嘢究竟係應該分開定一齊處理咧？咁就有啲説話我冇喺度講啦，個人有個人意見咧。但我覺得佢高明嘅地方咧就係話，咁其實美國的而且確好多華裔，佢未必一定係黃絲，未必一定係藍絲，但係見到美國政府或者總統副總統對中國咁 hostile， 難免會令到國內裏邊一啲華裔覺得唔係好舒服， 咁至少人哋講得好清楚，嗱，我哋而家係針對嘅一個中共嘅 authoritarian 嘅政權，並不是因為你係 ethical Chinese 要難為你。咁事實上咁樣的而且確係可以第一就穩定一啲人心，同埋亦都講清楚你嘅 intent。我而家唔係玩種族歧視，事實上你亦都唔好用歧視依兩個字嚟答我。依家係你個極獨裁極權嘅政權，而且係玩大外孫嘅，你嘅獨裁極權已經係影響到整個世界嘅 liberal society 嘅 well-being， 所以我先出手嘅啫。咁所以我覺得佢個 storyline 係講得幾清楚嘅。咁當然啦，正如你正話所講，可能真係未見到啲咩實際行動，但我覺得依一樣嘢講清楚係重要嘅。 OK。 咁另外有少少補充啦，就係正話都講到依個 speed of trust 嘅問題咧。咁其實首先我正話就提過 transaction cost 啦。第二咧有少少關係嘅咧，我咧就想講 reasonable expectation。咁喺個社會上面，如果一個即係乜都提心吊膽，乜都覺得哎呀，你張銀紙會唔會假㗎？隔離線揸車嗰個佢個車牌會唔會買翻嚟㗎？我搬咗依間屋會唔會半年之後冧樓㗎？乜啊物啊，或者屈隔離屋會唔會俾啲？會唔會開記載嘅乜啊乜啊？咁呢一樣嘢除咗係個人或者一啲個別嘅組織嘅道德操守之外咧，亦都牽涉到你喺個社會上面生活係唔係應該都有啲 reasonable expectation？ 你放唔放心啊？還是你任何嘢都會提心吊膽，都要你買個蘋果翻屋企都要浸半個鐘睇佢會唔會甩色啊？會唔會啲農藥食死人啊？乜啊乜啊咁？咁去到呢個位咧，就係話你個社會一定要有一個好 clean 嘅 governance。所謂的廉潔、高效的政府，去到最終就是跟這個現代社會講的 transparency、accountability、democratic society， 以至你要有選票是可以監督這個社會的運作。咁呢個唔係話淨係針對一個總統或者一啲民選議員咁簡單嘅，喺一個整個 liberal system， 而呢一個 liberal system 咧就同中共呢個體制係水火不容嘅。咁所以我正話即係聽到disagree 唔係對唔住 distrust and verify， 咁我就即係引申到我正話同大家講嘅一啲 observation 啦。咁其實即係我正話提到 reasonable expectation 就係一啲有正俗性，大家跟一套，而唔係話哦禮還直曲，譬如話哦原來雙贏嘅，即係你一樣樣次。咁你以後同我講嘅，我都要諗啊，有冇啲 alternative 嘅解讀咧？你講依樣嘢係咪真係咁意思？我乜都要查字典，咁大家揸住嗰本字典又唔同。咁所以英文裏邊有一句説話叫 refreshness， 咁同你交往真係大家都賺曬氣嘅啫喎。 係啊。可以咁講，好啦，時間差唔多啦，之後我哋做一啲 after thought 喎，我哋講下手機啦，好嘛？ 咁其實都係少少舊聞啦。咁咧就其實大約一兩個月之前咧就任正非咧就接受媒體訪問，咁好奇怪，咁就香港嘅蘋果日報都有轉載嘅。咁佢咧就話手機科技要超英趕美咧，就任正非就話可能都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咁不過就應該都唔過300年嘅。咁其實我睇翻嗰個報道咧，就任正非就好客氣，咁佢咁當時咧就係西風。社會對依一間公司個防範越大，咁佢大概想降温啦，咁我覺得呢句説話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解讀嘅。咁如果你純粹大家就會講，冇300年嘅，咁即係俾人哋佢啲競爭對手覺得，你嘅牌都追我唔上啦，等我可以放心啦，就呢個係其中一個比較膚淺啲嘅解讀。咁我嘗試用中國嘅國情去講啦。咁中國一啲比較強大嘅朝代。漢朝、唐朝、清朝，清朝就268年，咁300年嘅意思係咪即係話300年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好多嘢咧？咁你大家睇下近代史，由我初初做嘢嘅時候，我哋上網咧個 browser 就叫做 Netscape， 咁好多已經改變咗啦。咁你諗下依一個即係瞬息萬變， 直頭冇咗添啦 ，Netscape 都唔知去邊啦。而依個瞬息萬變嘅社會咧，咁好多嘢咧，我哋唔係講幾百年，係可能係。幾年甚至幾個月已經係可以翻天覆地嘅變化，咁所以如果你話講一啲咁尖端嘅方面，講300年咧，一係咧就依位任先生咧，佢嗰個 mindset 咧就依然係停留喺幾千年嘅偉大嘅傳統文化之中，係完全 out 曬啲。你想象下，你係睇緊一啲。即係連啲星打都會查佢粵語殘片，一係咧就佢咧嗰個心紅咧就紅到你同我唔信。即係你諗下一啲手機科技，你幾年之間可以有咁快變化？咁300年加埋一齊，哇！咁你真係征服整個銀河系都有你份嘅喎，係咪？咁就令我諗起嗰陣時1998-99年度啦，有一日睇明報，我嗰陣時好似仲喺香港，就見到台版就寫住江澤民，當時仲係江澤民執政嘅，佢都就話哦下世紀統一台灣。咁嗰陣時。 江澤民年紀都開始大啦，而且嗰陣時都仲未有話終身制噶嘛。咁你話下世紀統一台灣，真係仲有幾年咧？就踏入二千年。咁由二千年到2999年，有九十九年嘅時間去統一台灣。咁依家咧，阿任正非先生咧就有300年嘅時間咧，這個手機科技就超英趕美。咁就令我諗起我細個時候咧，有陣時阿媽就叫我做功課啊，或者落街買餸啊，或者拖地啊。洗碗主義者咧，我就同佢講一大輪嘢。咁總之我咧就好中意 over deliver 嘅。嗱，你要我半個鐘內做呢啲嘢，乜，不如咁啦，你俾夠一日嘅時間我就唔單止做 A， 仲要做 B、C、D、E、E、F、G、H、I、J。咁阿媽咧通常呢個時候咧就好多巴聲話你個衰仔，你第日俾個官你做啦咁。咁我就諗起個任正非先生啦。咁我唔知三百年之後中國會有啲咩變化。咁我哋作為個藍絲雞，翹首以待啦，係咪？ 系啦， 今日嘅离地新闻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对我哋呢个礼拜嘅讨论有进一步嘅意见嘅话咧，可以喺 Facebook 搜寻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个字就可以揾到我哋个版噶啦。咁我哋个节目咧逢星期四香港时间夜晚6:30到7:30，或者多伦多时间朝早6:30到7:30喺城寨网上直播，详情可以去星寨.hk 查询嘅。呢期嘅离地新闻咧系2020年7月29日。多倫多時間夜晚9:00，即係7月30日香港時間早上9:00錄影嘅，下星期再見， 拜拜。